是太久没有看到无聊下流的节目，坐在沙发上打着吃播，感觉心跳变好慢，可能是忘记想你才会如此全身没有力。 没有用

争。

人不该像从前。 爱把有情的人分离。

不再让你孤单，一起走到

虽然我不在这里长大，但我热爱在这里的生活，更愿意和爸妈一起分享，因为我是新北京人。